咁啊，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4月24日星期四晚上嘅9:09啊，咁啊正式开始我哋今晚嘅夜间热线，继续咧今晚神区喺度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嘅。咁啊，先嚟一节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晚间大致多云，明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咁啊，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长一两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现时咧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嘅吓。咁啊，依家咧见到直播数字方面咧，哇，已经系欣欣向荣啦。YouTube 方面咧，喺呢一个嘅非假日嘅前夕咧，系有950位益友，而系 Facebook 咧已经有250位益友，即系加埋咧已经系有1200位益友睇紧我哋嘅直播啦。咁咧就已經係多過你劉曉文嗰個1倍啦。嗱，咁我咧有個呼籲嘅，大家咧可以打電話上嚟81912047，81912047係130條線咧就等緊各位益友嘅電話嘅。此外咧就係、是、嗱，為咗顯示咧我哋嗰啲益友咧唔係走嚟即係監聽我哋，因為啲益友全部都係支持我哋節目。嗱，如果你係支持我哋嘅節目嘅，睇緊呢個節目嘅益友，拜託大家就係打翻支持呢兩個字咧。是出嚟我哋嗰個嘅留言版嗰度，無論係 YouTube 睇緊嘅定係 Facebook 睇緊嘅益友，你就打支持落去，咁希望咧俾得到咧想摧毀本土台啊同埋 My Radio 嘅人睇到咧我哋益友嘅民意啊嘅所在啊，即係你係支持嘅，就唔係喺度咧，即係有啲人咧就詆毀我哋話我哋啲益友咧全部都係假人啊，你麻煩大家咧打個支持落去嚇，咁啊多謝各位益友嘅支持嚇。咁咧，首先咧就尋晚話説點解今晚咧突然間要開呢個台咧？因為尋晚咧就係有一個佔中輔警叫做楊日朗，同埋咧呢一個嘅筆名叫劉思達，真名叫劉耀文咧，呢兩個賤人咧嚇、啊、就喺呢一個嘅香港獨立嗰個嘅旗幟嘅前邊咧就做節目，就不停咁樣嚟到去用粗口謾罵我啊，謾罵我老母啊。又喺度嚟，即係所謂爆料啊！又即係去，其實就去公司註冊處嗰度查測嚇、啊，就話我做咩工作啊？其實一個人喺個社會裏邊有工作係幾咁難嘅事啊！即係你話呢啲叫做起底，我話俾你聽，我真係未驚過啦！我已經係無底可起啊！我同你講，你就係去呢個公司註冊處嗰度話啊，我係其中一間公司裏邊咧就職嘅人。咁你話你幾無聊咧？你呢班友有啲係無業遊民。係嘛？我唔知道你有冇職業啦，劉耀文係你咁，你不如你講下你咁，你嗰個職業咁高尚係咪啊？你又講下你自己做咩工作啊？阿楊日朗，你又介紹下你自己嘅工種啦、啊，係咩做咩工種啦、啊？咁樣係嚇、啊，我做我嘅工作有乜問題咧？咁樣係你即係走去查測，你就以為係爆料，你咪去繼續爆咯。我話俾你聽，你只要繼續嚟去針對我嗰啲嘅個人嘅工作啊、家庭啊嚟到去攻擊咧。你哋係唔會爭取到任何人嘅支持度噶，搞呢啲嘢，你根本上係搞政治迫害，其實係嚇、啊。我嘅工作同我呢個台係完全無關嘅，你啊真係搞係嘛？你繼續啦，你哋係咪？你哋可以講咩啊？喺個台嗰度。咁啊，首先咧，尋晚佢哋嘅節目咧就已經係一塌糊塗噶啦，係咪嚇？就係即係好似搞到自己好似 ISIS 嗰啲咁樣嘅恐怖分子節目咁啦，又窒機啦，又收唔到聲啦。咁我哋呢個台咧就話俾大家聽，點解我哋呢個直播係要買呢設備，其實係必要啊！大家睇到尋日，你睇下盧斯達、劉耀文同埋呢一個嘅佔中輔警楊日朗，佢哋嗰個直播嗰啲咁嘅質素。你就知道我哋買嗰個機係幾咁靚，你就知道我哋要購置呢啲設備係必要噶啦。大家睇到都好舒服噶，依家咁樣睇到呢個節目係咪？咁所以咧，其實有啲嘢咧就唔係喺度話，哦，即係買呢啲嘢冇用嘅。喂，買呢啲嘢係有必要性嘅，係嘛？即係唔好喺度嚟又話啊，你就搞視像就喺度即係借啲嘢呃錢。喂，呢啲嘢係有必要性去搞嘅，唔好意思，你好似你開到咁折墮，人哋根本聽唔到你個信息啦，劉耀文。聽唔到你嘅信息啦，楊日朗，你屌我都唔知道你屌緊乜啦，咁樣係又窒機，講嘢又唔流暢，屌你個老尾，啱唔啱啊？好啦，咁我哋講講咧，其中有一點咧就係話呢一個咁樣嘅劉耀文啊，阿盧斯達咧就講咩咧 ？OK， 咁佢就話咯，佢話咧我哋嘅益友咧，即係依家我哋收聽緊嘅，其實就係我哋嘅益友啦，係咪？我當咗我哋依家收聽緊 YouTube 咧，就有1200位益友咧，就係、是。喺度嚟做緊睇緊個直播啦，而係 Facebook 咧又差唔多有260幾位啦，即係依家已經係上到去1400多位益友啦。我當全部收聽緊嘅聽眾都係我益友嘅嚇， 都係你屌鳩我啲啊，或者喺度嚟想摧毀我哋嗰啲唔計啦。咁剛才頭先你見到我哋一大扎嘅益友喺度嚟支持我哋節目，即係證明睇緊我哋嘅節目嘅益友咧，絕大部分都係支持我哋嘅節目，即係唔係你劉耀文啊？屌你個老尾！尋日又話自己有600個人睇你嘅節目咧，就話好撚威水啦，嚇好撚巴閉啦，嚇、啊！就話嗰啲人咧就支持你嘅，全部係因為你講得有道理，你撲街啦，劉耀文，屌你個老尾，啱唔啱啊？支持你嘅嗰度著緊啊，差唔多一半啊，係我哋益友嚟噶，真係屌鬼嘅聽你嘅節目啊！咁佢屌我哋乜撚嘢咧？佢就污蔑我哋依家收聽緊嗰啲，其實收聽緊我哋益友無論直播或者重温都好啦。佢就話我哋呢啲咧係叫做水泥隊，咩叫水泥隊咧？就係啲熱狗嘅術語嚟噶。即係話我哋嗰啲咁嘅益友咧，全部都係假人嚟嘅，嗰啲名咧又係假嘅，嗰啲身份又係假嘅，就為之水泥隊啦，就喺度堆砌一啲嘅假嘅留言同埋民意。咁所以點解我呼籲各位益友咧，除咗留言咧，都可以一間8191247打電話上嚟，話俾呢一班咁樣嘅所謂吸毒派聽，即係劉耀文同埋楊日朗聽，我哋嘅節目。全部收聽的益友都是真人嚟嘅，我哋唔使篤數嘅，我哋啲益友全真人 ，OK 就唔係什麼水泥隊。第二嚇、啊，你呢個咁嘅劉耀文就話我哋咧批評你就係清算，我批評你呢班咁嘅吸毒派，點啊為之清算你啊大佬？批評你，你就將個妖魔化成為我就係熱血公民，就係、是、搞緊清算。你老尾如果你劉耀文。同埋呢一個楊日朗，同埋呢啲咁嘅吸毒派係不接受批評嘅，你咪出聲咯！啊，原來唔批評得嘅，唔講得嘅，唔屌得嘅，哦，原來唔得嘅。你哋平時成日點樣走去屌人啊？啱唔啱啊？屌呢、這個屌嗰、那個，你哋平時咧屌人嘅時候咧就歡天喜地，人哋屌你嘅時候咧就呼天搶地咁樣係啊！人哋批評你嘅時候咧，批評你班吸毒派嘅時候咧，就係、是、叫做為之搞清算。你楊日朗仲賤格，就話我哋呢個係打擊緊你毒派嘅士氣。喂，乜你嗰個咁嘅所謂毒派嘅士氣，俾我仇思達喺個網台嗰度屌兩屌，講兩講，其實冇屌你啦。我哋都係話你依家不切實際啫嘛，搞呢個咁嘅港獨係啱唔啱啊？你冇呢個條件，冇呢個基礎搞嘛。你可以唔同意我呢個觀點，你咪同我論點對駁咯。屌你老母！你話我係本土派，然之後批評你呢個觀點，就係、是、為之打擊你士氣，即係你必須要我哋無敵神區同埋依家千鳩幾億友喺度嚟陪你做啦啦隊，就話哦，我哋一定要即係支持你呢個咁嘅吸毒嘅，要搞你話要搞武裝革命喎，你搞咯，你咪去啱唔啱啊？依家我哋就講咗俾你聽，喺現有嘅條件底下，你搞乜撚嘢都冇用嘛！你屌你老母，你仲喺度話，哎，要搞吸毒，要搞抗爭，搞咩抗爭啊？你而家喺度，你繼續喺呢個節目嗰度講啦，係咪啊？你繼續喺呢個節目嗰度宣揚嗰啲咩建立軍隊啊、咩軍火嗰啲，繼續講啊！喺呢個台嗰度，你講呢啲嘢喎，你咪繼續講啦，係嘛？你公開地講呢啲嘢喎。啊、你繼續講，我哋當然唔會講啦。呢啲嘢係你中意講，你可以繼續講楊日朗同埋呢一個嘅劉耀文、啊、因為你係吸毒派，凡親批評你呢班友不切實際，批評你嘅論述不切實際，就係、是、打擊你哋嘅士氣啊！必須要係做你哋嘅啦啦隊，必須要係要附和你哋吸毒派嘅意見啊！哇，咁啊成個光譜俾你係騎劫咗啊，係咪？你哋搞嘅乜撚嘢咧？就係、是、叫做非毒即糖，你又製造一個咧，你其實將台灣嗰套咁嘅垃圾咧就搬咗嚟香港，就想搞咩咧？就想利用你呢個咁嘅吸毒咧去騎劫曬成個光譜咧，成個本土派光譜就要變成你吸毒派嗰個嘅統領，然之後咧就製造一個所謂統派嘅稻草人出嚟，即係你將鬱敏當咗係統派嗰個嘅稻草人去打啫嘛，依家係你就話佢國民黨扮本土。國民黨俱樂部嘛，而係台灣亦都係將國民黨當係呢一個統派噶嘛。你民進黨最興就用呢手段，你將民進黨喺台灣嗰套嘅嘢搬咗嚟香港，然之後就話唔支持你吸毒嘅人就係統派，你喺搞緊稻草人，係咪啊？統咩派啫？香港有咩統派啫？首先，你如果講呢個統一，香港不嬲都已經屌你乜九七後紫喬然啲魚交咗啦，統乜嘢派啊？仲？你话讲统治，依家的而且确接受紧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底下嘅统治啦，系咪啊？你边又使乜统派啫？依家统咩派啫？统你两统你两统嗰个统啊？边个统啊？统咩派？你而家搞埋啲咁嘅伪议题就系、是，你就屈晒其他人咧， 就係統派反親，反正咧凡親唔係支持你吸毒嘅咧，你又將佢打成咧呢個扣呢頂嘅統派嘅帽子俾佢，然之後就批判一番啊，就話佢背叛本土啊乜乜乜，即係你一定就要吸毒。如果話俾你聽話呢一刻你個港獨都係不切實際嘅，佢都當你統派。即係你一定要附和你依家啊！你要搞你嗰啲咁嘅革命，你咪去搞咯，楊日朗，屌你老母，你咪去搞咯，劉耀文，啱啱冇唔俾你搞啊！好啦，佢就講呢啲咁嘅廢話咯，批評佢就為之打擊你嘅士氣，即係唔接受批評啫，你啲係啱唔啱啊？咁你唔好話自己咩咩批判建制派、批判共產黨，屌你乜你自己專制獨裁，批評你就係打擊士氣嘅。即系点啊？一定要鼓舞你啲士气喺度围炉啊，喺度打飞机啊！哎，独派好嘢！港独万岁！你即系要想听呢啲嘢啫嘛？咁啱啊！你自己依家开个台讲咯，系嘛？不切实际，你哋呢班友系好啦。第一点啊，讲完喎，讲啲废话喎，佢哋系 OK 吓。第二不第二点就咩咧？杨日朗同埋呢个刘耀文讲咩咧？就否定晒我过去所作所为喎、屌你个老尾真係。佢就话喎、即係自己呢就唔晒呢一个社运 CV， 即係杨日朗就好笑啦。然之后就话自己虽然呢就走去烧个垃圾桶，然后呢就话自己上个庄，但係都唔会呢即係话要晒呢啲社运，其实你就晒呢啲社运 CV 出嚟，就话自己唔晒。即係你想表达俾人听你自己坐过监。而是我是没坐过监，跟住呢你就话我去搞嗰啲城大退联，嚟到去将呢个泛民主派喺学界里面嘅垄断同埋嗰个嘅社运产业链系击破，你就话系呢一样嘢呢就不是什么一回事，你杨日朗 ,ok, 就猛喺度贬抑我嗰啲行为，就话甚至乎呢我有份去拉到呢个社民联入侵浸大学生会呢都系不是什么的一回事、你不停地贬抑我。其实我跟你说的杨日朗，可能你那时候你入了去就不知道了，我们是做了很多事的，我们本土台是。第一就退联就不再说了，成大退联。第二就拉到王亚文，正如你所说拉到梁国雄入侵浸大学生会、浸大学生会就想，即是梁国雄就想浸大学生会那支旗就回去六四维园的现场那里，我们成功拉到了。喂，仲有我哋喺2016年嘅时候喺九龙东，喂，我系狂批评呢个黎文乐，系击退咗佢，令到佢系退出选举。喂，仲有我哋锲而不舍监督呢一个嘅刘小丽，系令到佢喺佢参选嘅时候系被逼，系嘛兑现佢嘅竞选承诺，就系捐出佢一半嘅人工。呢啲唔计数，仲有我哋点样呢个拉到呢个热血公民呢？喂，当日你刘斯呢个嘅卢斯达刘耀文，喂你自己都讲过嘅、喂你自己都话冇咗无敌神区就系冇咗公义嘅咯，呢个世界就冇公义嘅咯，就系、因为有仇斯达无敌神区喺度嚟，系嘛击退咗热狗，系嘛拉倒咗佢鸡棚，先至呢个世界有公义。然之后你将我过去嘅所作所为，全部是因为你要跟我反面而否定我的做过的所有事。当然我都不是说我所做的事是什么事，但起码来说我所做的事的而且确就是影响到泛民的，是不是就是影响到泛民的。而是你所做的事，你说要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是不是你这个抗争行为是你烧垃圾桶，那你就增加了政府管治成本的2000元咯，买回个垃圾桶，是不是咁你话你上庄亦都系你嘅公职，咁好多人都上庄嘅，咁样系你话要将本土派嘅理念带入去校园，咁我咪何尝咪开紧本土台咧？啱唔啱啊？你嗰啲咩本土派嘅理念啊？系你嗰啲系搞嗰啲吸毒嘅理念，其实就系、你话要搞武装革命啊？你够胆唔认啊？系咪啊？你有冇份提倡啊？杨日朗，有啲益友咧話嗰個 Facebook 咧有少少聲畫唔同步，咁啊冇辦法嘅，咁啊大家咧可以係去翻呢一個嘅 YouTube 嗰度去收睇啦，咁就唯有啊。咁依家咧我哋報一報數先，就唔好以為我哋 Facebook 得300多位嘅益友收聽緊咧，就以為我哋係冇人聽。其實我哋大部分嘅益友喺 YouTube 嗰度睇緊我哋直播嘅，大佬。 依家我哋 YouTube 嘅益友係上到1400个，即係兩邊平台加埋已經有1700个益友睇緊我哋嘅節目啦。如果你支持我哋節目嘅，敬請打一個支持落去，幫幫手，俾啲民意呢一班嘅冚家產睇到，唔好諗住咧開個節目即係屌柒我哋咧。其實大部分人咧睇緊我哋依家呢個直播節目咧，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一都冇睇過你嗰個咁嘅濕鳩節目啊嘛，楊日朗、劉耀文，啱唔啱啊？好啦。你就否定晒我過去所做嘅嘢啦 ，OK 嚇、啊？但係當日你唔好忘記、哦，你盧斯達、劉耀文一樣係喺度嚟支持我、附和我嗰啲嘢嘅喎。喂，我喺度鬧阿黎文樂，你跟住一齊鬧喎，跟住我一齊起舞嘅喎、哦。我話劉小麗佢唔捐款，你又跟住一齊講嘅喎。喂，我熱狗，你又喺度講嘅喎，你又有份講添啦，話我冇咗我就冇公義啦。喂，退聯。你個濕鳩友嘅就唔知道去咗邊啦！嗰陣時你自己係浸大學生，你只係浸大學生，你都唔去幫手 ，OK？ 你當然有你嘅原因啦，就話：哎呀，我費事老鬼乾淨，你老母你咁，你唔使講啦，老鬼乾淨。咁你又評論黃雅文嗰單嘢，你又評論，屌你老母！你嗰陣時咪一齊同我一齊鬧長毛，你依家同我反面，你就話我去老鬼乾淨，我屌你咁啊！你劉斯達嗰陣時有冇份去批評陳士齊同埋梁國雄啊？撚樣！屌你乜！你邊可以因為你同我反面而去推翻曬過去所做嘅嘢？而且有啲嘢係你有份去參與嘅。屌你個老尾係嚇，就將我詆毀到一文不值啊！呢樣嗰樣啊，梁國雄呢個前議員走去干預一個學生會嘅選舉，陳士齊作為一個教授走去干預一個學生嘅選舉，你唔去批評佢，你又話我老鬼乾淨，你講乜撚嘢啊？楊日朗，你講乜嘢啊？劉耀文，講句粗口都啦啦咳咳。慳啲啦！你哋做嗰啲節目真係屌你老尾，真係嘥時間喺度嚟嘥電，係嘛？記得開多節啊，開多幾節反仇斯達啊，反鬱文啊，唔係冇人聽啊！你啲閪節目，屌你老尾！好啦，咁啊一路講咯，係嘛？第三點咯，咁啊講完啦，呢、這個即係將我過去所做嘅嘢否定啦，就肯定你自己嘅價值啦，就話你自己係抗爭者啦，咪抗爭咯，所以你咪不停咁煽動人去抗爭咯。喂，我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喂，喺呢一刻，我絕對係呼籲各位益友，千祈唔可以參與呢啲咁危險嘅行為，因為你就算做咗都係冇任何效果嘅，咁就千祈唔可以做呢啲危險嘅行為，唔好聽楊日朗同埋劉斯達呢、這個盧斯達劉耀文嘅煽動，就走去話要搞咩武裝革命啊，就話咩要搞軍隊啊，就搞呢搞路咩軍火啊，嗱，千祈大家討論你都唔好陪佢癲，喂，因為呢啲人冇嘢噶，佢尋日最尾喺個節目嗰度都講啦。话唔惊同我只抽嘛，因为佢坐过监噶嘛，咪就系你呢种咁嘅心态，咪露捻咗底咯，杨日朗，你就系抱持住呢种心态，就系、是、因为你坐过，你都系咁噶啦，系咪都系咁噶啦？连讲移民都冇得讲噶啦，你咪不停嘅煽动其他人喺呢个不适合嘅时候做啲不适当嘅嘢咯，你咩抗争者啫？你系真系烧垃圾桶，然之后俾你嘅战友出卖，俾人督灰。你燒個垃圾桶有咩目的啊？嗱，我哋成日講做每一樣嘢都有佢嘅目的，係嘛？你唔係為咗享受過程啊嘛？你若走去燒垃圾桶，你話俾人聽，哦，你有目的，你就係增加政府管治成本。你增加咗啲咩啊？你係令到食環署買個垃圾桶多2000蚊咯，咁樣。喂，你不適合嘅時間就係做咗不適當嘅嘢。依家更加之點解我哋成日要提倡韜光養晦、戒急用忍？就係、是、你呢班嘅急毒派就唔同意啦，就我喺度嚟錯緊你嘅士氣啦。喂，大佬，你不停咁煽动其他人，真系做呢啲嘢啊？你咪有病啊？你有冇良心啊？有冇良知啊？你哋黐线嘅，你哋都跟住就话我侮辱啲抗争者，唔好意思，我冇侮辱其他抗争者，我系侮辱你啫，杨日朗。我话俾你听，你个卵样，屌你老尾，你自己衰就好啦，系咪啊？喂，有好多人成日都话啊，赚够钱就移民噶啦。喂，你仲煽动啲人真系做呢啲嘢？你俾翻本护照佢啊？你俾翻个良民证佢啊？啱唔啱啊？你不適當啊嘛！呢樣嘢係你自己講，你咪同鍾漢林喺個台嗰度講啦，喺個港獨旗前邊個講飽佢咯，啱唔啱啊，大佬？即係喺度嘥時間，其實就係係嘛？唉，有啲有監聽唔使 send 俾我噶嚇，大家唔使即係 send 嗰啲嘢俾我，有人監聽噶啦，唔好咩啦嚇，理得佢啦。如果你支持我哋節目咧，就記得係多啲留言支持係嘛？喂，大佬，跟住就话我侮辱抗争者，跟住好笑啦，跟住拉到落去咯，就话我食人血馒头，屌你老咩？你杨日朗同埋呢个咁嘅刘耀文， 好心你两个悭啲啦，你又想将平时屌鸠梁国雄、屌鸠范文嗰啲塞落我身上，我食咗乜嘢人血馒头啊？点解当日梁国雄同埋范国威会俾人批评佢食人血馒头啊？就是、因为佢竞选嘅时候又话会应承你哋去探监，应承你哋呢样嗰样，后屘冇做到啊嘛。抗争嘅时候就同你割席嘛，你抗争嘅时候我冇同你割席啊，屌你老母！我依家叫人哋唔可以做呢啲危险行为，我有冇同你割席啊？屌你老母！不你食人血馒头，仲有我卖明信片，屌你老母！我有冇借你哋嗰啲所谓嘅义士，即系卖明信片啊？有冇借你哋个名字就竞选啊？屌你老母！啱乜撚嘢？我食人血馒头啊！柒头皮，屌你个老母真系啱乜撚嘢啊！你哋人血馒头咁解嘅咩？你呢两条撚样，尤其是刘耀文就食人血馒头啦。平时啊煽动啲人走去搞呢啲搞路吓，即系搞革命。你自己匿咗边撚度啊？从来都唔出现，就话你自己岗位就系写文章搞论述，搞咗咩论述出嚟啊？2015年到而家五年时间，足足俾刘耀文写你港独嘅论述，写咗乜嘢出嚟啊？讲嘢。都唔讲你有事 KFC， 无事呢就周街黐。喺旺角占旺嗰阵时，你就平时呢有事嘅时候风头火势，你就走去 KFC 嗰度呢就坐喺度呢写你个文章，攞部 notebook 出嚟。喂，冇事嘅时候呢就去返弥敦道开你嗰个嘅城邦论坛嗰个街站，就整个以拉架出嚟话自己搞城邦论坛。讲嘢，屌你老母，你呃得到人咩？所有去旺角嘅人都知道啦，问下法国佬啦。讲嘢，屌你老尾！食人血馒头，边个食人血馒头啊？我卖一次明信片，你话我食人血馒头，我用你个名去卖咩？我用我本人寿司达个名去卖啫嘛！食咗你乜嘢人血馒头啊？边个同你争啊？你个卵样刘耀文，屌你老母！食人血馒头，仲喺度批评我话卖喂？依家大家咪知道咯，我哋个节目系嘛？高清的直播又流畅，支麦又清晰，就证明这些器材是直播所需要的啦。好像你们的直播那么黑呀，做到屌你老咩，好像以前那些 VHS 睇带的年代那样蒙查查，画面又蒙查查，声 收音又收得差，就好像你们做到这样啊。你老美真是，我吃人血馒头，即系你唔好咁撚無恥啦！你劉耀文講嗰啲嘢係，你為咗要打擊我、discredit 我，不停講一啲不符事實嘅嘢。我幾時有攞過你抗爭者嗰啲名嚟食人血饅頭啊？屌你老母！我講到明，我賣我嘅明信片係要貼呢個台嚟做營運噶嘛，買我哋啲設備噶嘛，電腦未買啊！你老尾依家仲喺窒機咋？搞到 Facebook 嗰度有啲聲畫唔同步。你老尾真係講起有真係興啊！啊！跟住你自己其实本人喺17年开直播嘅时候，你有冇叫过人去你嗰个 SOS Reader 嗰度走去货金啊？你同你嗰啲听众讲，你同你嗰啲糖粉讲咩啊？你话有一定数量嘅人走去货金俾你嗰个月费，即係你货金俾你嗰个 SOS Reader， 你就会做定期直播。你后咪冇做啦，讲嘢啱唔啱？话我收钱，我收咗乜撚嘢钱啊？屌你老母，买嗰几张卡又收钱，唔撚抵得啊？你而家眼红啊？不过真的有买机买成的嘛，你老母吃你人血馒头，柒头皮。再讲下去啦，喂，就话我咩呀？即係话我呢係其中一间公司嗰度做嘢，就走去公司注册处嗰度查册，就话爆料。你有冇你悭啲啦，你刘耀文真係今日又讲一次喺 Facebook 嗰度，你咪讲囉。咁咪证明咗我冇收共产党钱囉，我係有自己职业囉，关你撚事咩？啱唔啱呀？唔准人返工㗎。跟住又话我系咩？我间公司系点样喺边一个系嘛政府部门嗰度攞咗牌你去做嘅？喂，攞牌有问题啫，系嘛？你屋宇署嗰度攞个专门嘅，即系嗰个嘅叫做建造商，嗰叫 specialist 啊，大佬英语叫 specialist， 佢译就译专门啫，唔系政府专门揾我哋去做嘢啊，卵样！你连一般常识都冇，刘耀文。屌你有乜听你嗰个真系白痴嚟嘅，真系！嗰、那个系一个名嚟嘅咋，即系你卖叉烧要真系食环署度登记一样嘅咋，啱唔啱啊？依家好多嘢都有规管，都有牌照嘅制度噶啦，你傻仔，你翻下工未啊？刘耀文日日就系识得喺度打飞机、搞港独、搞革命，搞紧啲未啊？屌你老母，冇翻个工啊？出嚟冇社会个打滚过啊？你老尾你喺度攞牌，你又喺度讲一餐，又话乜乜乜乜，系嘛？就想拉到去乜嘢？喂，我哋喺大陆就冇业务，呢个第一点话俾你听。第二点。嗰、那个做咩工作关你乜撚嘢事啫？啱唔啱啊？去边度登记个牌照关你咩事啫？ 嗰個牌照就唔代表係政府指定揾我哋去做工程嘅，唔好意思，白痴仔，你都唔識解嗰個字，你就喺度嚟又想喺度嚟啊造謠啦，又呢樣又嗰樣啦，關你撚事咩？啱唔啱啊？做啲乜嘢？你老母你成日攞我嗰啲工作嚟去攻擊，你老母咁你又講下你自己做咩工作啊？你楊日朗又講下你自己做咩工作啊？你咁巴閉，啱唔啱啊？你兩個咁撚高尚，做咩工作啊？講嘢。即係有工作又話我講到好似哇109,700未開頭咁撚樣，屌你嘅老尾真係，唔該你慳啲啦呢兩條友真係，日日喺度不務正業，鼓吹嗰啲人走去嗰個衝走去抗爭，你自己去先啦，啱唔啱啊？不知所謂到極呢兩條友，有咩嘢俾你好批判啫？哇拎出嚟好似爆料咁樣，唉我話俾你聽啦，你咪由得你講咯呢啲嘢係，咁啊點啫？我想问你咁啊点啫？啊，茶佬日日开公司，开公司咁啊点啫？我问你开公司咁啊点啊？即系又话呢啲咪食大茶饭？你知唔知点解要开有限公司啊？咁样系咩叫有限公司啊？有限公司系 limited 个佢有限啲咩？系有限责任公司啊！傻仔，唉，你连做即系你连一般嘅常识你都冇。是 limited liabilities 啊，有限责任啊，点解开有限公司就唔想上身啊？唔好意思，即系个责任就喺公司嗰度啊。唉，你完全系唔知，屌你老母，我点解会喺个开台会讲呢啲咁卵，即系白痴嘅嘢？就屌你老母喺度讲呢啲嘅，唉，就要解释俾你个刘耀文听。其实你系故意曲解定唔卵知咧？咁样系，跟住你就话啊，呢间即系点样赚钱？点赚钱都唔关你事啦，蚀钱都唔关你事啦。啱唔啱啊？关你咩事啊？呢啲嘢系啱唔啱啊？你咁你又做咩工种啊？你介绍嚟听下你自己系咪啊？好啦，系都唔讲呢啲，其实真系好无聊啊！呢啲系开公司，香港屌你乜百鸠几万间公司啦，离岸公司、BVI 公司又有，屌你乜即系，唉，唔该你啦！有啲人公司唔开就咁开个商业登记又有，识唔识啊？刘耀文仲话搞港独，你完全呢啲基本常识你都冇。唉，真系喺度搞港独啊！呢啲人仲吓，好啦，即系唉，即系你营商就系要咁样噶啦，即系你又唔俾嘅，跟住我卖明信片又话唔俾嘅，吓就话咧诶，我卖明信片就为之呃钱，呃你老母咩？啱唔啱啊？吓，跟住又屈我，诶呢个呢点要讲埋，就屈我话我啲明信片咧就卖100蚊一张，喂大佬我卖100蚊五张啊！廢茶楊日朗，屌人都唔識屌，做下 fact check 先啦，100蚊一張，你老母，100蚊五張啊，連埋信封啊，本地嘅益友就連埋呢一個嘅郵寄啊，海外益友就係收咗佢個郵費啊，知唔知啊，傻仔？乜嘢100蚊一張啊？你問下啲益友啦，100蚊一張，真係當人白痴嘅咩你？喂，你知唔知好多即系人哋嗰啲即系本地嘅创作又好，艺术家又好，喂佢摆去人哋嗰啲 coffee shop 嗰度寄卖，你睇下外国啦，一般都 mark up 都好贵噶。我其实算系呢一个价钱，100蚊五张，其实一套就20蚊一张。我嘅角度嚟到讲，如果你系真系即系欣赏我嗰啲影相嘅图片啊，嗰啲嘢嘅，嗰啲摄影嘅，其实系 reasonable 嘅，叫做合理嘅呢个价钱系。喂，你求其日本买张嗰啲明信片，300-500 yen 系闲闲地噶啦，啱唔啱啊？即系虽然我哋成本有限，今次我哋印咗嗰个嘅就系五张，系嘛？咁有乜问题啫？喂，呢啲嘢系好闲嘅啫，大佬，你呢啲咁啊拎嚟讲好啦。最离谱一样嘢系咩咧？最离谱一样嘢，大家知唔知系咩啊？嗱，依家我哋又报一报数喎。费事等你个刘斯呢个卢斯达刘耀文就话你啊，好多人听就系支持你。寻日你嗰600个人听你啊，有一半以上啊，一系就益友，一系就系郁文嗰啲支持者嚟噶啦，屌鬼噶啦！你睇我哋有几多人屌鬼啊？依家喺度有冇人屌鬼啊？睇到一路都冇，唔敢留言啊！留言屌鬼啦！刘耀文、杨日朗，你拆晒啦！你哋依家我哋嗱 YouTube。在非假期的閒日的夜晚1550位的益友， Facebook 350位益友，加埋幾多？1900了，又差不多上到2000了，平時我是星期六才上2000人的。 我當你嗰度你有幾多友係監聽啊？唔好聽啦，即刻走，即刻走，令到我 waiting 急啲，監聽嗰啲 ，OK， 慳啲啦，你嗰啲咩乜撚嘢急毒派，乜撚嘢革命，啱唔啱啊？嗱，依家入戲肉啦，話俾你聽，就是、你嗰個楊日朗，你嗰個賤人，屌你個老尾，你講乜撚嘢私恩莫忘報啊？你係當日你個撚樣真係燒垃圾桶，你話自己搞抗爭，喂！玉敏点样去支援你啊？系俾钱你打官司系嘛？点去探你啊？走去，然之后你一句话啊，玉敏你都系我恩人嚟噶，不过你私恩莫忘报啦吓、啊！你讲呢啲嘢啊，大佬啲嘢系你讲出口咁乜卵样？咩叫私恩莫忘报啊？私恩莫忘报唔系你讲噶，系私恩嗰个人或者系其他第三者嘅人讲噶，即系话俾人听啊，即系你帮过你都不求回报啦，咁解啊？屌你个老咩？你系受恩者，你系受惠者，你由你巴口嗰度讲话，哎呀，郁敏，你私恩莫忘报啦，你讲呢啲嘢嘅咩？你知唔知自己讲紧乜嘢啊？杨日朗，私恩莫忘报咁样用嘅咩？由一个受恩者，哇大佬，人哋咁样嚟到去帮助你，系咪啊？帮助你个卵样，哦，帮完之后，哦，你依家要反佢面啦，吓、啊，唔好讲反骨啦，你反佢面啦，依家其实系，你依个私恩莫忘报啦，玉敏，你唔好求回报啦，咩？哇，大佬，你讲呢啲咁嘅贱嘢，即系你睇到你个人格系几咁卑劣啊！你杨日朗系，人哋帮过你，屌你个老咩？你咁样嚟到去讲呢啲咁样嘅閪话，不念旧情。喂，礼义廉耻就国之四维啊！你有冇义气啊？呢啲系有冇礼貌啊？有冇羞耻之心啊？你系讲呢啲说话，你杨日朗卑唔卑鄙啊？郁敏之后喺你出咗监之后，点样去对待你啊？大佬，书展嘅时候，你听翻其他，即系我都系听嗰啲。我哋嘅益友讲啦，喂，人哋系点样嚟到去协助你个卵样，系嘛？唉，我讲到冇声，我饮啖水先，真系，即系你好离谱啊！啲嘢系，即系我哋以前上一辈嘅人讲就话，即系得人因果咧就千年记。老实讲啊，所有支持过我的益友，喂，无论系买过我嘅书嘅。或者冇買過就咁聽緊我哋節目嘅，你問一下我哋益友啊，嗱，有啲喺度就咁喺 YouTube 聽嘅益友可能唔知啊。如果喺 Facebook 聽嘅益友，即係或者係你有 at 我 Facebook 嘅益友，其實我係好關心大家嗰個嘅動向嘅。喂，有啲家長佢又係有仔女嘅，係咪？我哋有陣時慰問一下，係咪？讀書讀成點啊？呢樣嗰樣啊？喂，如果佢係讀緊書嘅，我哋又慰問一下佢呢樣嗰樣。喂，我哋每一個益友。全部都是揼石仔咁样系揼翻嚟嘅，唔系你嗰啲咩又话自己上咗妆，又话自己有身位啊，跟住巴捻闭啦，成班嗰啲咩学生会会长啊，一阵又秘书长啊，又干事啊，围埋一齐，就代表你好有影响力嘅。我哋系真系攞个心出嚟，系同啲益友去交流嘅。你哋屌你，我哋系真系同啲嗰啲系叫做基本嘅支持嘅你嘅人，系真系攞个心出嚟嘅。你哋呢班友，成班友啊！我系会长，你就系秘书长，佢就干事，你又边个边个，成班围炉就代表自己好有影响力，悭啲啦，唔该你哋。成日话自己有身位，咩叫身位啫？即系身份同埋地位嘅合称就叫身位。你做个小小嘅垃圾学生会嘅咩乜干事，有咩身位啊？当咗自己咩好大支嘢啊？就话要搞私恩莫忘报，即系你依家有毛有翼啦，私人啊！我依家同你反面噶啦，你唔好忘我。仲好笑一样嘢就话，你帮郁敏做嗰个本土最前线嘅节目，就话已经系帮佢报恩。哇，真系惨啊！哇，唔知原来买 radio， 依家郁敏开咗间叫大报恩子啊，咁样系个个仔做节目都系报紧恩嘅。原来，喂，你杨日朗系无耻啊嘛？买 radio 冇每个月俾月费你个卵样噶？喂，你每个月收月费噶？报恩，你点样报恩啊？就算你要同你个恩人、恩你个恩公有一日你要决裂，喂，你就算唔念呢啲旧情，你冇理由讲呢句说话啊嘛，啱唔啱啊？你个卵样，以为自己做过一年嗰啲咁嘅树人学生会就巴卵币啦，系咪啊？有几巴币啫，大佬？ 成日就係呢班友講嘅新維新維新維，我聽到我猛啦！有咩新維啫？你哋係新維咁講新維，你唔好燒垃圾桶啊！走去講新維啱唔啱啊？燒垃圾桶又符合一個學生會會長嘅新維咩？曾經做過學生會會長嘅新維咩？講嘢你真係講呢啲咁嘅嘢，不知所謂新維喎、啊，然之後就私恩莫忘報喎、啊，唔講得嘅有啲嘢係呢啲咁樣嘢係。大佬，你讲我心感命恩，我事实上就是心感命恩。喂，我被热狗搞的时候，2016年的10月，我记得廿几号的，毓敏在个节目那里，毓敏踩场，喂，他是劝勉这个仇思达和卢思达，他说仇思达你就做好你的节目，卢思达你就写好你的文章。我是记得的这些东西，你这些东西你都唔感恩，然之后就喺度嚟话私恩莫忘报。你话如果系嗰个对你私恩俾你嗰个人啊，或者系唔好讲私恩，但系帮过你嗰人，我谂郁敏个心都赤赤痛啊！听到大佬，你呢句说话其实咧就同黄杨达或者诶、哎，你只不过我帮过我嘅契弟系冇分别噶，杨日朗。你今日仲系死性不改，仲继续攞呢一句嘅说话出嚟，又翻炒多一次，又喺度呃 like， 就成班嗰啲急毒友咧就喺度猛 like 啦。你呢班嘅急毒友咪完全就系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咯，立场先行咯，吓、啊，咪就系感情萌动、理性止步咯。郁敏所讲嘅，你哋做晒出嚟啦，已经系因为杨日朗话声称要搞急毒，声称要搞嗰啲咁嘅咩革命，你班卵样。不問情由就即係 like 佢啦！啊，有嘢咩人你咪 like 咯！屌你老母，你 like 曬咪咁多人急毒！屌你老母，好簡單啫嘛！當日同你楊日朗什麼乜乜叉叉嗰啲友仔嗰啲所謂戰友出到嚟工作啊，都已經屌你咩當唔撚識你哋啦！你老母急毒，你嗌佢出嚟講咯，翻緊工嗰啲急毒，你老母點撚樣急毒啊？你叫做社工都出嚟講啦，做教師都出嚟講啦，急毒！你老尾真係，喂你又冇民意基礎，你民意基礎又薄弱，跟住你夾硬去屈人哋，要求人哋認同你嗰個所謂什麼叫做非獨即統，嚇、啊，然之後就攞呢個所謂統派稻草人，怎麼國民黨在香港嘅爪牙，你呢啲係完全唔敢回應啊嘛，楊日朗同埋劉耀文，你有回應過咩？咩叫做國民黨在港嘅爪牙？你其實呢你批評仇思達都係幌子嚟嘅啫，最終目的你就買 video， 其實已經係好清晰嘅啦。屌你老母，睇下你哋所講你就知啦。鬧下仇思達，跟住最尾其實拉嚟拉去就係要講到鬱敏，就話佢國民黨啊，國民黨俱樂部嘛。你話買 video 係，跟住就話呢一你話鬱敏就係國民黨扮本土嘛。跟住劉耀文就話鬱敏係台灣專家散播愚昧啊嘛。你係咪講呢啲嘢啊？你回應過咩？撚樣，劉耀文。讲嘢都甩甩咳咳，系嘛？嗰啲咁嘅懒音又黐到黐线到爆，得闲咧，郁敏嗌读多啲书，你就唔该读出声啦，拿住份苹果日报，屌你老母，读出声啦，仲话学人做播音人，学人搞广播，讲句粤语都未识讲，系嘛？写字又错字连篇，就话自己健笔，乜捻嘢健笔啊你？懒音之王你有份，健笔屌你个老母，真系嗱，81912047，大家可以依家就打电话嚟81912047，表达你嘅意见。对于呢班香港嘅所谓急毒派杨日朗同埋刘耀文，大家有咩意见？可以欢迎打电话上嚟，你闹我得噶，81912047。嗱，我依家开始接听益友嘅电话，岂有此理？嗱，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噶。即係呢班撚樣係嘛？喂，又話咩國民黨俱樂部？國民黨俱樂部係可以俾你哋呢班咁嘅急毒派又去講嘢又得嘅。你哋不停喺賣 video 講啲乜嘢？大家唔該你自己睇下啦。馬鬱敏係國民黨扮本土，鬱敏批評馬英九嗰陣時候，你哋條即係未屌你啦咩？即係眉都毛都未出齊啦，講嘢，唉，成班垃圾廢人係嘛？開埋啲節目就嘥曬賣 video 啲電，其實就係、是、你唔做啱咯，係嘛？屌你老尾真係～即係買 video 嘅嘢，我唔評論啦，係嘛？我費事。但係你班撚樣就唔好以為自己好得戚咯，係咪啊？咩600多優聽就以為多過仇思達啦。我哋依家主力唔係喺 Facebook 嗰度做直播，我哋主力喺 YouTube 嗰度做直播㗎啦，傻仔。 依家加埋已經過咗2000億有啦。YouTube 嗰度係 1650個，而 Facebook 係350個，已經2000個啦，傻仔。乜撚嘢？你叫你哇？你600人就話自己好有道理，個個都係你嘅 fans。你老尾，我哋而家2000人咩？屌你媽！你三倍啊，三倍有多啦。懵撚劉耀文講嘢，基本嘅常識都冇。搞公司啊，要有人賺硬。你知唔知公司有得 dissolve 噶？傻仔，有得解散噶，有賺有蝕噶。搞公司以為賺硬，懵撚。唉，不不知所謂啊！呢啲咪不知所謂到極啊！呢啲咪撚人係好啊！我哋依家咧接聽益友電話，嗱，大家歡迎係一齊打嚟盡訴心中情啊！嚇、啊，時間咧就嚟到呢一個嘅睇下先。 喂 喂，早晨，點稱呼啊？ 我是達達啊，神區中文系益友 啊。係達達，嗱你繼續講住先，我執翻支筆先，係咁激動得就係掟咗啊嚇。你繼續講一下。 我係想講兩樣啦，關於盧斯達嘅。 係。 第一樣就係、是、對呢條友失望咯，就係、是、第一樣、就是。 盧斯達劉耀文，佢你講佢全名得㗎，呢撚樣屌佢老尾真係。 哇！第一樣佢琴日直播講咩？佢話自己衰千萬人唔往矣喎！哇！我真係聽到。 哇！佢講依句嘢啊，衰千萬人唔往矣啊！你做過啲乜嘢啊，劉耀文？衰千萬人唔往矣。 喂，首先第一樣，你對住嗰個熱狗嗰個假萬人台啊，你都唔敢出聲啦，當年仲話自己衰千萬人唔往矣，大佬即係嚇人咩？ 嚇係啊！ 喂，同埋衰千萬人唔往矣，上一句講咩？話自反而縮啊嘛，即係話你要經過自我反省。覺得自己理直氣壯，你先至千萬人唔望而唔係話你閉埋眼就夠鬆噶嘛，大佬啊，真係好令人失望咯！講埋啲咁嘅嘢 嚇，佢哋咪就係要煽動啲人去夠鬆咯！依家就係、是、你凡親批評佢，或者指出佢哋嘅觀點係不可行，或者指出佢哋嘅觀點係有漏洞咧，佢就話俾你聽，你係打擊緊佢士氣噶啦，咁樣係就用呢一個做藉口咧，就完全逃避曬所有你問佢嘅問題，包括好簡單啫嘛，達達，我問佢。喂，台灣已經有民選的總統啦，有曬軍隊啦，點解仲唔搞台獨啊？一樣呢班撚樣就答唔到噶，咪唔答咯，唔提咯，嚇、啊，就話你打擊佢士氣咯，就係咁咯，嚇、 啊。冇第二樣就係都係想講盧斯達嘅， 係 佢就係、是、喂佢話你呢、這個同房屋署啊。是做咁樣係叫收共產黨錢。 個屋宇署個牌其實好無聊噶，係人都可以申請咁樣，係你合資格咪批咯。唉， 以前有人。曾經講過話，劉耀文、盧斯達佢係喺浸會做 RA 嘅。 嚇、啊！咁我唔知道啊呢樣嘢，佢自己講下啦，你自己講啦，你做咩職業咁高尚啦？係嘛？ 哇！咁做 RA 你係咪收都係收政府錢啊？咁收政府錢叫唔叫收共產黨錢啊？真係大佬真係。 嚇、啊！咁你問下佢咯，你問佢個 UGC 嗰個 degree 喺邊度讀嘅？你嗰個本科浸會大學歷史係喺邊度讀㗎？是不是受政府的教資會資助啊？屌你老尾，講嘢真係係噶，你可以問下佢噶呢啲嘢。 好細聲啊嘛，但係我都冇戴嗰個 headphone 噶咯，都係對住講噶咯。 啲又話你好細聲，我試下嘗試較大聲啲你啦嚇，你唔好意思啊，阿達達。 啊，唔緊要啦，唔緊要啦，我都講完噶啦，係呢兩樣嘅啫。 O K， 吓好啊好啊，即系你主要批评啊卢斯达啦吓，咩、啊、衰千万人妄议，同埋自反而缩啊嘛，系咪啊？ 系。 O K， 咁啊都听到你嘅意见噶啦，咁即系希望你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啦，达达好唔好啊？ 好啦好啦，神区加油。 O K， 多谢你电话，拜拜。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事不宜迟啦，一接听啦下一位嘅益友，咁啊电话号码咧就系、是。8191-2047是有130条线，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一起倾下偈咯，系嘛？你有咩意见都可以咧，打电话嚟讲咧，闹我都得噶吓，欢迎你打电话嚟系即系屌鬼噶，唔好唔够胆啊！唉，真系好啦，我哋接听下一个益友啦，电话咧就正在系即系接通当中噶啦。好啦，电话接通紧。 喂啊，啊大哥。 系早晨，你好，点称呼咧？ Nelson 啊。 Nelson 你好。 哇！好突然啊，今晚幾直播，不過琴日係發生啲咁嘅事，都唔知道。 是不好意思啊，真的惊动了各位的益友啊。因为有些只是看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益友呢，或者重温的益友呢，就其实都未必知道有这些这样的事干的。是。 正事在下了，这一班人。 啊，希望大家都体谅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啊。不好意思啊。 不要紧要 都留言了支持的了。 多谢多谢。 第二就我觉得讲道理的啫。 是。 有道理就越讲越明的了。 是。 咁支持有道理同埋正義嘅一方啦， 系多謝多謝多謝， 小弟都係支持開鬱敏嘅， 系 最近佢心情就唔係幾好，所以佢啲節目都有啲激動得嚟平淡， 系 咁啊，聽下你呢邊咧就。平衡一下， 是希望你繼續支持鬱敏啦 ，Nelson 啊，喺呢啲咁樣嘅人渣嚇當道嘅時間係咪？咁多嘅 氣錯雨啊， 嚇 氣錯咁係有啲影響嘅。咁大家翻去平道理嗰邊， 冇錯，大家都講道理啫嘛。喂，我成日都論點對駁噶啦。嗱，阿 Nelson 正等於佢哋嗰個咁嘅十九節目，不停咁樣去即係講個個幾鐘頭，我都嘗試喺裏邊 extract 一啲嘅論點出嚟。嚟到去反駁佢，喂呢啲叫論點對駁啊嘛，而唔係屌你老母喺度嚟含血噴人喺度造謠，又話我食大茶飯點樣點樣。 好努力都只係掘到一啲似是而非，又講錯引錯。 係啊，你又佢又唔識嘅喎嚇。 唉，頭先聽到你講嗰、那個知恩莫忘報啊。 係啊，呢、這個係楊日朗講㗎。喂，鬱敏係幫過佢好多㗎。係、 這、好、個、笑啦，調翻轉講真係。 啊。 我小朋友找我了，讲到这里先，好 OK， 好多谢你电话先啊 Nelson， 好拜拜、都明白的，因为呢、大家家长呢、就是要凑小朋友呢就是会、辛苦一点、始终就是大家想到就是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家人是你怎可以去叫人家的仔女去做这些事啊，大佬你自己做你自己做啦，喂有啲僆仔，屌你蒙水水，唔撚知道你發生呢啲咁樣嘅嘢，係有效果噶，係要承擔翻佢法律責任。我成日想講一樣嘢就係、是，當你呢班友去不停咁去宣揚你嗰啲咁嘅咩嘢咩革命啊咩武裝咩咩物物物嘅時候，咩軍火嘅時候，你有冇亦都好清晰咁樣話俾你嘅受眾聽，或者你要煽動嘅人聽？他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我觉得如果你只是跟他讲话，哇你要搞港独，你要搞这些什么，你不负责任的，你要告诉他他将会可能会面对的一些法律责任，你会不会这样讲啊，这些东西是将那些这样的条文拿出来讲啊，你在你的节目说的那些东西不要只是煽动人啊，大佬你自己当然啦，移民你也移不到了，你现在是讲嘢真的不要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浅踏抗争者啊，我浅踏你啊，杨日朗不知所谓，离谱啊这些人真的。好了，我们继续听下一位益友的电话了。咁啊，哎，似乎嗰個 Skype 嗰度咧，我哋要較大聲啲啊嚇，因為頭先都有啲益友話唔係好聽得到嗰個嘅聲音。好啦，咁啊，哦，要 OK， 要喺嗰、那個加翻嗰個香港嘅區號落去，唔好意思啊。點樣撳咧？好啦，見到啦。撥號頭先就打咗俾呢一個嘅益友，哦得啦，咁因為我哋咧冇辦法噶，我哋要手動啊，唔好意思啊，因為打電話係嗱8191204781912047130條線啊，嗱有啲人又我病得好嚴重，唔好聽啦咁樣。早晨點稱呼啊？早晨。 啊，系啊，正话打完之后，哎呀，系啊，我都正话打，我惊阻住，我收咗线啦，原来你有个电话号码嘅。 系啊系啊，咁你打翻转头，咁我哋要系啊，你点称呼啊？ 哦，我叫 Eva， 我留言过嘅，我正话咧，唔知你点解会开台，我经过见到你有。 哦 系啊， 哦、 我就唔知点解今日会开嘅。 系，多谢多谢，系你有咩嘢嘅睇法咧？ 哦，其实我咧一路都系听你讲嘢嘅，其实我就冇乜睇法，我就比较中立嘅，我就中意听你讲。 嗯嗯。多謝多謝 Eva， 點解今日咁勞氣嘅咧？咁 嚇，因為有啲欣賞咧就摧毀我哋個台，係咪？就喺度， 我 即係 係咯，我睇唔到嗰啲你哋講嗰啲嘢。係 啊，因為佢哋個係唔好意思 ，Eva， 因為佢哋嗰啲嘢咧，全部就係即係自己佢哋嗰班獨友自己為奴咧去，即係其實佢哋接觸唔到一般嘅群眾噶，佢哋嗰啲嘢係。 哦，反正我就冇睇到。我就不知道點解，咦？今日有開台，其實聽你咧係因為之前唔覺意咧就聽，好似上個禮拜嗰個咩太啊，加拿大嗰、那個，係、我同你一樣嘅，我係關太啊，唔覺意咧就啊突然間聽到，嚇、啊、你把聲就好成熟，我就覺得好似即係你唔好介意，好似啊好成熟，40歲或者係幾歲。咁有一次你 po 張相出嚟，我呢個係仇思達咁後生嘅，咁攞翻你嗰啲賣書嗰啲片段睇下咧，再聽我哋把聲咧，哇真 係，多謝 我哋把聲好成熟，但你真係好鬼後生，好靚仔個樣， 係好靚仔嘅啫，係啊，多謝你嘅支持啊，阿 Eva， 即係好，唔係其實我好感恩嘅，雖然咧我就即係冇辦法喺即係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嘅渠道能夠同你哋去即係聯絡啦。但其實咧，我哋每一個禮拜係嘛，禮拜六晚嘅10點啦，香港時間嘅，咁啊喺呢一個嘅 YouTube 嘅空氣當中嚟到去即係唱嘴咧，其實都好開心嘅，係咪？有陣時聽我哋講下笑啊，講下我哋嗰啲香港舊史嘅嘢啊，咁樣係嘛？希望你就繼續支持我哋節目啊 ，Eva， 好感恩嘅我都。 係啊，我都係每個禮拜六，我真係上去撳到個鐘仔，咁你通知我都係 YouTube 度睇你嘅啫 ，Facebook 我完全都睇唔到。 明白明白，唔緊要噶，我哋都好多謝你嘅支持嘅嚇、啊，真係呢啲係感恩嘅，係多謝曬。 其實你都唔好咁激氣噶啦，其實有啲人都唔需要理佢噶啦，話知佢哋啦。 係啦，即係其實佢哋唔係接觸到好多人嘅啫咁樣。好，喂，多謝曬你嘅電話先 ，Eva， 好唔好啊？你有冇咩補充咧？ 暫時冇啦，我哋都係中意聽下嘅啫，即係聽下你哋啲意見啊，咁啊就係咁樣咯。 系感恩感恩，多谢晒你。希望我哋礼拜六晚再唱聚，好唔好啊？喺呢个 YouTube 嘅空气当中。 好啊好啊，你只猫好得意啊，好中意。 系多谢，我叫佢多啲上镜啊。 好啊好啊，因为我中意我有狗仔啊嘛，所以我中意啲猫啊嘛。 哦，喂，你可以喂，你可以加入我哋本土台个群组，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噶喎。呢啲系 群组， 你识唔识加 入？入到去嗰度， 系啦， 我入到去，但我见到有群组嗰度嗰啲嘢，可以咁样揿入去噶。 系啦，可以加入我哋个群组，大家一齐倾下偈得噶，阿 Eva。 系啊系啊，上次问过你啲微信点系，我就话我惊你以为我玩啊，我就话又冇信用卡啦，又冇嗰啲啦，乜都冇，我点咧都唔知点。 你問過嘅，原來係咁啊！ 係啊係啊，你回過我嘅，咁我以為首先你以為我玩你，我係乜嘢都冇，真係乜嘢都冇。 哦，你揾過我嘅係。 係啊係啊，你又回過我添啊！你又用唔知咩聽啲咩咁樣，我都冇。 即係你回覆過嘅，咁已經加入咗噶啦，應該加咗個群組噶啦。 哦，咁樣噶，哦。係 啦，咁我哋繼續喺空氣當中見面，好嘛？多謝曬你，Eva。 好 多谢你支持， 好，继续啊，加油吓！ 多谢多谢， 好， 拜 拜。 啊，好开心啊！听到呢啲电话真系，即系我哋嘅节目可以系，即系接触到好多唔同嘅，即系唔同嘅益友啊！吓，呢样嘢系，即系其实系好难得嘅，同埋我系好感恩嘅一样嘢系，因为有一个咁嘅平台系嘛，俾大家去，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礼拜六晚嘅10点钟啦，咁样系。即係一個嘅，好似一個即係聚會咁啊，定期嘅，即係一期一會咁啊。其實係都幾開心嘅呢樣嘢係嚇。即係雖然今晚講呢個題目好激氣啊嚇，咁樣係好啦。咁我哋繼續係打俾下一位嘅益友啦，咁樣嚇、好啦，撥通個電話啦。OK， 嗱，有啲鬧我哋嗰啲咧，我哋係照俾佢留言嘅。一鬧我哋嗰啲，咪有得鬧咯，係咪啊？嚇！本土台唔係咁容易俾你呢班咁嘅急毒派去摧毀噶，唔係話你嗌兩聲港獨、嗌兩聲革命，我哋個台會執笠噶，冇用噶。唔該，你聽下真正嘅益友嘅意見啦，你哋。好啦，我哋打俾下一位嘅益友先。好啦，電話號碼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呢部機真係要我要揸緊時間去換咗佢，因為你咁樣好慢，有陣時做到個人都嚇，唔好意思啊。好啦，咁啊就係、是、繼續打俾下一位嘅益友嚇、啊。 喂 喂，早晨，點稱呼咧？ 喂 ，Michael 啊 ，Michael 你好。 啊，我琴日咧都有打去睇嗰個三條友直播。 系， 其实越睇下越嬲嘅真系。 系，点解咧 ，Michael？ 即系其实有啲位好笑啦。首先，有人入朗要扑街。 系， 大佬，你当初雨伞运动所做嘅嘢，人人都历在目，片中辅警同呢个警察开路，人人都记得。 哎呀，系咩？有呢件事嘅、哦，你讲嚟听下，阿 Michael。 之前有一次，好耐之前啦，佢有一个新闻，其实佢有张图系 show 咗佢同一个好似督察。嘅人合照嘅，不過要上網揾啦，要揀嘅。咁、 啊、 跟住呢件事之後，佢竟然開，即係條路竟然開咗俾警察入去，嗰陣時好似警察送飯嘅。 哦，咁樣噶、啊，原來係。 知點啦？跟住佢就開咗路啦，條屋街人人都在目，所以先俾人跟住俾人起底，原來輔警嚟嘅。 哦， 佢先有呢個佔中輔警呢個名啫嘛。 O、okay、 K。另外，琴日。啊！呢、這个卢斯达刘唔知咩 刘耀文系刘耀文点咧？ 竟然将、啊、竟然同系关 Sir， 屌你 系啊！喂，讲关 Sir， 喂好笑啊！佢就话关 Sir 咧，虽然系拆，但系都要撑。你老母拆就唔好撑啦，啱唔啱啊？而且佢嗰啲行为唔单止系拆啊，根本违反常理啊嘛，啱唔啱啊？你系违反常理啊！你走去嗰度，喂，你同人讲系啊，踢我出校最好啦，我预咗噶啦。咁你既然预咗俾人踢出校，你仲搞乜嘢啊？啱唔啱啊？ 竟然琴日仲开咪话撑关 Sir， 话 有得撑咯。其实佢哋嗰堆人咪就系呢啲咁嘅人咯。喂，好简单 ，Michael， 佢成个台嗰啲人就咩咧？对于个社会嗰啲嘅运作一窍不通啦，一味就识得勾叫港独啊，勾叫革命啦，然之后成班友唔知喺度做乜游人野鬼咁样咯，系咪啊？ 所以琴日啲入， 所以咪佢哋觉得，所以佢哋觉得我有职业咧，我有工作咧，就系、是、可以拎出嚟爆料咯，咁样嚟，啲人几捻白痴啊，系。 好辛苦先听晒佢成个直播，都觉得听完头痛又好笑啦，有啲位真系 吓、啊，最好笑 冇乜证据。 佢话自己搞论述，跟住佢隔篱嗰啲友又唔使搞论述嘅，即系屌你咪即系你即场系咯，阿卢斯达，佢隔篱嗰啲唔使噶，我系行动者嚟噶，唔使论述噶。屌你老味搞论述嗰个坐喺你隔篱啊嘛，傻仔，搞咩论述啊？搞足五年就冇毫无论述，个论述就系反国民党，原来咁啊搞到港独噶啦， 仲系话自己吸毒同港独派，仲跟住啲泛民， 系啊，港独派跟泛民游行，佢哋嗰啲港独派就可以上 D 100嘅，佢哋嗰啲港独派就可以去立场新闻投稿嘅，大家睇清楚啦。 但系仲可以接受大好灵访问喎，人人都知大好灵呢一百呢最真嘅，你竟然都上去接受访问写新闻喎。 啊， 跟住就要跟住泛民怼尾喎，陈家驹嗰啲，喂，咁你点解释啫？你哋又话跟泛民，但你哋又要跟泛民怼尾。 吓、啊，佢迟早翻泛民添啦，你见到佢咁样系嘛？啊， 仲话你话买军火港独，即系佢前。上個禮拜佢揾咗鐘漢林啊，走去買 video 嗰度做節目啊，都已經越聽越好笑啊！點買軍火？你換旺角槍街買子彈槍？唔、 嗯、 通你買軍火點買啊？ 嚇、啊！你問下佢咯嚇。 係、 啊、 咯。 有咩邏輯啊？反國民黨就可以港獨？你其實不如直接你就講啦，你背後想反國民黨在香港爪牙，你其實講，你不如照直講啦，你想反邊個？反你搞咁多嘢，搞到好似咧，即係出師有名咁樣，就攞呢啲咁嘅名號出嚟咧，喺度號召。其實你想反邊個就好清晰啦，你自己喺個群組嗰度都爆曬出嚟啦，劉耀文。係 啊， 你已經喺度暴露曬啦。台灣專家散播員會 WYM 呢啲咩嚟㗎？咩叫老 K 乜乜乜啊？ 係，有即係上個禮拜都有直播，都有俾紅睇啦，星期四，星期四。 系， 即系证明咗要刘耀文，即系卢斯达系 幾咁咩啦。即係另外你話去到最尾你呢個楊入浪呢度蘇文彩跟住講句都唔知係咪中文有問題嘅，講句咁嘅嘢出嚟。 嚇、啊！私恩望望高嚇、 啊。因為嗰陣時大概11:30左右嘅，咁、我咁嗰陣時教主入咗去聽， 係 就係、是、正正講到呢度， 佢咪就見到教主入咗去聽，我咪講呢啲嘢咯。佢就係知道啊嘛。你估佢唔知邊個入咗去聽咩？ 教主俾錢你打官司，啊、即係好似你咁講，俾錢你打官司，跟住又話：誒、你又俾你上台做節目。即系赚下啲台费，补贴你生活。你竟然 好少啊！ 够用话话 佢话 施舍嘅， 佢话做节目就已经系报咗恩噶啦。哇！真系巴闭啊！俾埋个平台，你帮你 set 埋机，你一揿 lift 上去就做节目啦。咁叫做报恩啊？你叫做 系啊？仲有几时话？佢就今朝春文又几时话唔俾啊？边个啊？阿巴志玉上去啦，巴志玉亮啦。 佢上咗幾次啦，已經係咪啊？ 上咗幾次啦，大概跟住啱啱大概兩個鐘前有啦，即係連啊周樹峰，即係阿張毅都已經遞交咗辭職信啦，即係唔撈啦。 呢個 新消息啦， 即係 佢有段都話其實好似受呢個唔俾阿巴志豪上去所影響嘅。有段係位係有少少暗示，琴日即係今朝其中佢篇文其中一點咯。即係其實哇，真係呢個梁七黨真係，仲話學生會會長，你連新位都放唔到啊！做用學生會個會長搭檔，好威威啊！ 呢啲人就係咁噶啦，成日話自己，成日話自己上個莊啊，做個學生會會長好巴閉，冇咩咁巴閉嘅咋？唔該，你所有呢啲人放低你嗰個咁嘅爛鬼身段啦、啊，以為自己咩嘢咁鬼威水？好老實講啊，做過咪做過咯，呢啲咁嘅嘢，你咩學生會會長啫？喂，我哋比如話，我哋真心同啲益友嚟到去做一個交流嘅。係嘛？喂，你千祈唔好你啊，要睇對方咩身位。就算對方係一個普通嘅退休人士，或者係一個嘅長者，普通嘅長者，或者一個嘅師奶咁樣先算。喂，你都係要聽佢哋嘅聲音，聽佢哋嘅意見嘅，得閒都要。你唔能夠就係話哦，因為你學生會會長，你成日揾埋曬嗰啲就係咩學生會幹事啊、學聯秘書長啊，你成日就係揾呢啲人即係圍爐啊嘛，跟住互相喺度擦鞋就好 high 啊嘛，就話哎呀呢、這個要搞港獨啦，嗰乜嘢？你有冇聽下我哋基本嘅市民嘅意見啊？你要逐個去聽嘅，唔能夠係即係哦，因為誒、哎、斷咗線啦，因為誒、哎、斷咗線 ，OK， 好啦，唔緊要啦。我哋繼續講埋先，你唔能夠因為你自己曾經上過莊就去，即係話哦，因為咧有呢一個嘅身位，我哋咧就係、是、完全咧就唔去講呢啲嘢。好啦，咁我哋咧就係、是、跟住落嚟，係接聽下一個益友嘅電話，因為係斷斷地線啊，頭先個益友，唔好意思啊，打俾下一個啦。因為我都要看清楚啲號碼，費事重複咗嚇，唔好意思啊，各位益友。 喂 喂，早晨，點稱呼咧嚇？ 唔稱呼咁樣啊？誒，我姓李嘅。 係李生你好，係。 啱啱唔交 嚇，到你啦，請講啊嚇，我係神區啊。 我知我知，因為有 delay 咗，我睇緊你嗰、那個。我睇紧你 YouTube， 系你可以删一删，删一删佢先啦，李生。 删一删先。 系好啊好啊，你识一识佢先吓。 系得得，冇问题。 系。 你而家画面冇问题，几好啊。 系系。 声音都唔错啊。 系。 有埋样睇。 系。 我睇咗你好耐啊，不过我啊唔清楚咩狗啊，嗰啲人唔清楚嘅。 系，明白。 即系睇开啊，几好啊，支持啊， 多谢。多謝 李生，今日揾緊食嘅大佬，今日都要開台。 係啊，唔係因為咧，今日開台就係回應翻嗰啲咁樣嘅友仔咧嚇，即係你佢哋對我咧就百般嘅。 我都冇睇，我知道啲嗰啲唔使你啦，至於嗰條友咩咪踎個監噶。 嚇，楊日朗啊嘛，仲有一個就劉耀文啊嘛。 你唔使講個名啊， 係係， 你查翻個冧出嚟啊， 係， 每次好似叫監犯咁樣咯。咩咩咩咩嘢啊？咩9394啊？乜乜乜啊？你讲个冧出嚟得噶啦！你呢人使乜使乜成日讲个名出嚟啫？你讲个名出嚟， 都系咩嘢啊？总之啊，你讲个冧出嚟，呢个冧 系 唔得知噶。啊、其他冇乜嘢啊！今日会唔会开台嗰日搵紧食噶喎？大佬跑紧马啦， 系啊，跑马都唔跑啊，阴、 哎、 哥， 马都唔跑啊！ 李生唔好意思啊，真系我哋平时极少礼拜三开台噶。 系啊，你好啊，礼拜三弹咗出嚟，本土台 系啊，礼拜三我哋就一开闸嘅时候应声弹出嘅就系呢个 啦。你一开闸应声弹出，系、哎、嘛？我俾啲马咬咬咬。 俾啲馬咬咗嘛？ 哦， 喂，唔緊要，喂，仲有尾場可以追數啊，李生嚇，希望你成功。 尾場咪得嘅，宜昌寶寶咯，唔係啊，潘頓都熱門咯，而家有咩好買啫？ 咁啊，希望你中啦。 咁啊， 嚇好啦，喂， 咁啊，努力啦，唔阻你啊。即係啲人咧，如果你咩嘢啦，你去個冧啊嘛，佢即係做監躉啊嘛。 李生祝你贏多啲。 你呢個唔係使咩？ 啊！祝你贏多啲、 哦、 ，OK， 好 多謝你嘅支持啊！ 你第二時你咪講個冧出嚟咯，你查到個冧嘅，喂，咁你使乜講個名？ 我哋禮拜六嘅夜晚十點，我哋繼續喺空氣當中再見。 唔係禮拜六咧，我翻夜工嘅、哦，但禮拜六有事。 重温 有唔係翻夜工睇又得，重温又得。 哇！多謝。多謝多謝， 今晚啊真係要開嚟睇啊，睇埋啦，橫掂都係， 橫掂都係啊，係嘛？多謝曬， 係橫掂啦，一路睇一路賭咯，係。 哇！又睇，唔好意思令到你分心。 唉、 哎，多謝你， 唔好意思，一樣啫嘛。你而家一路睇一路賭咁電話咁投注啊嘛，你都可以買噶。 係啊， 電話投注啫嘛。 咁啊係，係啊，好方便噶啦，依家。 咁啊 ，OK，、哎、多謝曬你電話。 總之唔使多謝，總之啊，我哋支持繼。 继续系嘛 ？OK， 多谢你电话。好， 好啦，系咁啦。 OK， 拜拜。 拜拜。 啊，好多谢 啊 李生呢一个嘅电话啦，吓、啊，即系都即系有阵时听到系嘛，哇，即系啲益友嘅生活，亦都系多姿多彩啦。今晚其实真系跑马嘅，咁样系吓、啊，即系我又即系连睇都冇得睇，都冇嗰个参与啊，即系你屌，即系要应付呢啲咁嘅无谓人，系嘛？即係唔該你哋呢班咁急毒派，唔好再嘥時間啦！又講我嗰啲工作，一間又咩咩物物，關你咩事啫？你估我好似你班友咁咩？啱唔啱啊？關你咩事啊？係嘛？哇！咁啊攞出嚟批判一番，就想摧毀我哋個本土台。我哋再聽下一位益友，即係你諗下我哋啲益友，你盧斯達話我啲益友全部假人啊！喂，我哋全部係真人嚟㗎，全部真人喎、啊。不是安排的。早晨怎么称呼啊怎么称呼呢 哎达达啊。 哎你是达达啊喂不好意思打错了。 不是我抵过来的。 哦另一个达达喂你好喂不好意思是。请讲 啊 请讲是。 成哥你好啊 你好。 你好是。好多人叫达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是啊。是啊请讲啊是。 是啊是没有想讲你们扑街的嘛真的。 好啊。请讲一下他两条扑街的嘛。 真係男人老狗啊！你真係好白痴咁樣啲行為，真係。 係啊，喂，佢唔夠你講就查測咁啊嚇。 咩私隱莫忘報啊，大佬。 啊，私隱莫忘報咯，係。 真 係 啊！佢嗰啲咩叫得人應過千年計啊？佢識唔識㗎？嗰兩個男人。 嚇！係啊，你呢個係傳統嘅一個嘅美德嚟㗎嘛？呢樣嘢係我哋老一輩嗰啲前輩全部都係咁講㗎，得人一個恩過千年計係。 乜咯？由细到大啊，老师都教啦啲嘢系嘛？ 系啊， 真系咩太过分啊嘛！真系咁啲咁样帮咗你咁多，哇！你做埋啲咁嘅嘢嘅真系 吓，依、這个所以佢咪系嘛？又喺度嚟，即系你唔应该讲呢啲咁嘅嘢咯。仲有佢话去做节目就为之报恩喎。喂，大佬，郁文提供个平台俾你，走去训练你嗰个嘅讲嘢嘅技巧啊，嗰啲咁样嘅表达嘅能力啊。佢唔收你錢啊，已經係屌你老尾，你執到啦，仲有月費收你個咁嘅友仔。 唔係咯，真係真係離曬譜啊！真係，咁如果係用忘恩負義啊，根本上就係 佢係噶，其實就係、是。不過佢當然唔認啦，佢又出埋嗰啲 post 就唔認啦，佢依家係。 唔係咯，你唔講嗰個講啊，真係。你講咗即係其實，如果正一個正常人聽到之後，更加憎你兩條友啦，根本上。 嚇！ 係咪先？ 係啊。 真係太過分啊嘛！真係，咪做乜咁多反骨仔㗎？而家真係， 咪你見到 嗰啲粉骨仔嚟嘅， 係啊，你見到 我都唔明點解，真係。 喂，佢哋要打稻草人嘛，因為要起墮啦嘛，佢哋要嚇埋班啊嘛，你大家睇下就知㗎啦，跟住落去嗰個劇本係點樣嚇？ 咪就係咯，喂，好似佢，我哋覺得而家啲人咧，好似咧，覺得啲粉骨仔好似覺得咧，好似打到黃毓民，打到你阿神區咧，就好似咧攞大獎咁嘅。 係啊。就可以港獨成功，屌真 係！係啊，就係好似乜嘢都成功嘅，覺得唔係，覺得你因為之前太多無聊人啦，搞到嗰啲泛民又打唔到你，打唔到阿鬱文，係咪先？跟住嗰啲所謂港獨派啊，嗰啲乜嘢黃絲乜鬼嗰啲係啊，嗰啲乜鬼啊，就話要打到你，但點知全部人打到唔到，乜嘢打到唔到，係咪？覺得好似咧，如果是但一個打到你哋兩個，是但一個咧，就覺得好似哇，簡直好似咧成功咗噶啦。 係啊， 就覺得好似變咗大哥咁啦，可以講到好似乜嘢得噶。但點知你做啲嘢出嚟咧，全部都係可恥嘅咁樣就 係不得民心啊嘛，佢哋係 係咯，咪因為中國人嗰個傳統就係咁噶嘛，大佬。 佢哋就係唔認同 啊，千年計啊， 佢就要認同係自己嘅香港民族。如果香港民族嘅核心價值就係反骨、忘恩負義。係嘛？仲要即係聲討自己嘅恩人嘅話，咁唔好意思啦，我唔認同啦啲嘢係。 咪咯，你嗰個文革咩而家大佬？ 咪就文革咯，批鬥自己啲恩師啊、恩人啊， 係咪？咪就係咯，文革咁咪咯。你估而家文革啊？文革嗰啲人真係可以打到自己阿爸阿媽打到嘅。睇埋佢哋兩個啊，即係阿爸阿媽都要打到嗰啲人嚟㗎，真係。有咩事啊？ 咪翻到屋企同佢阿媽講啦呢啲嘢。你冇你私恩莫忘報啊咁啊嚇。 是啱啦，同阿爸阿媽講啊，唔兜巴冚到你飛咗出門口啊，大佬，打到你黐埋牆添啊，大佬，你就講呢句嘢啊，你阿爸阿媽你養咗我幾十年，你私恩莫忘報啊， 係啊，你冇諗住我會報恩啊，私恩莫忘報啊，咁樣喎，屌， 係啊，你唔好諗住我第日會養翻你啊，你唔使知啊你，喂大佬呢啲講得出口咁啊，大佬， 係，真係好離譜啊，我諗我都感受到你嗰個嘅，即係阿達達你嗰個嘅激氣啊， 係啊，真係啊，大佬真係哇，真係。唉，我真係有時真我有聽阿鬱文聽嗰啲嘢，有時我因為要翻下嘢啊，翻下成，有時聽唔到你個台嚟講嘢啦，係 唔緊要，可以重温嘅， 聽下重温啦。 係啦，多謝多謝嚇， 真係嚇，咪咯真啊！但點一聽親呢排咧，唔知點解，梗係啲又耐唔係啲反骨仔湊出嚟嘅啦。 哦， 一個又係咁，兩個又係咁。 你睇下到時佢啲動向就知咩事嘅啦，呢班友仔嚇。 唔係咯，做呢啲行為覺得好喂，呢啲咁嘅忘恩負義做咗出嚟，覺得你好威嘅咩會？ 佢哋可能覺得係好威㗎，你睇下佢哋幾威，開個台出嚟，哇！有600人聽喎，話好，600人都支持佢。 係， 嗰陣食花生啫，仲有好多人屌你㗎，係喺留言嗰度。 唔係咯，我真係，我都想講粗，但我講唔出啫，真係，我都想孖叉佢哋啊，真係。 係， 真係。所以 感受到啊，你嗰個 你係啊，所以你個你突然間開台，我都唔知，突然間一望一望住，乜嘢開咗台？ 係啊，就係要講翻呢單嘢，你即係要話俾人聽，呢兩條友係幾咁無恥啊嘛！ 唔係咯，即係賤到無倫啊！咁真係，唉，我真係點知講乜好啊！真係，真係太可恥啊！真係，真係點樣可以做人？點樣可以咁忘本嘅咧？真係，我真係枉為人啊！大佬真係， 係啊，真係枉為人嘅呢啲人係。 唉，呢啲大佬真係， 呢個係人倫嘅基本嘅核心價值嚟咯，就 唔係咯。即係好話唔好聽，如果嗰陣時打緊仗嘅時候啊，呢啲肯定做埋國賊㗎，呢啲肯定做漢奸㗎啦，真係唔係講笑啊！真係。 嚇！咁梗啦，你連自己恩人都可以話係私恩莫忘報啊咁樣嘅嚇， 唔係咯，唉，幫過你嘅人啊，你應該幫翻佢啊，你唔幫 冇講幫唔幫啊，喂，鬱文啊，淨係喺個台嗰度支持過我哋，即係佢喺嗰度即係叫做聲援過我，我都真係會你喂，其實你自己睇係。你自己記唔記得啫嘛？有啲嘢係你有冇擺喺個心度咯，或者有啲嘢其實 咪咯， 你都冇擺喺個心嗰度嘅，你咪講得出呢啲嘢咯，就覺得好似人哋老撚鳳嘅，唔係老撚鳳嘅，呢個世界有好多嘢。 係啊，呢個世界冇噶，阿爸阿媽啲唔係老鳳養你添啊。 係啊，你知唔知以前？係啊，講得啱啊。喂，阿達達，你講得啱啊。以前啊，幾多人啊，生咗出嚟啊，係養唔到啊，係要送俾人養噶，姓都改埋陰公。唔好講，真係呢樣嘢係嘅，你講得啱嘅，達達。 因為我做嗰啲工咧，係有係牽涉到呢啲嘢嘅。 O K， 明白。 有啲阿爸阿媽，你一出世啊，出世幾歲啊，或者出世即刻唔要啦已經。 係啊，有啲 唔 係 你生出嚟，唔係生你出嚟，一定老鳳養你嘅。 啱，係啊。同意。 真係嘅，何況係朋友又好，係咪先？係你嘅長輩又好，更加唔係老鳳，係咪先？唉，你話點搞啊？你話你而家啲人點解可以變成咁嘅？真係。 即係你啲啊呢啲咪毒上腦咯，叫做 唔係咯，大佬我平時都冇咁怒嘅，哇！真係呢排真係聽阿鬱敏都聽到好怒氣，我都知佢 係啊， 或者背二個幫完佢， 你俾嗰啲有背後係咁搞，喂，其實有組織有系統嘅，唔係單一個半個，你見到嗰班有喺背後講嗰啲嘢係嘛，喺啲群組嗰度講嗰啲嘢係嘛， 唔係咯， 唉， 仲有啲傻粉聽埋一份信埋一份， 信埋一份， 嗰下先奇喎，真係。 為什麼那些就立場先行，那些就說、哎、我們要急度我們要革命，那就可以就是支持這班人， 革命根本是說的嘛，大佬說誰都不懂說的，大佬、 啊、他們就是這些人咯、啊、 不是咯，只有說字 是啦，喂達達，那就多謝你電話先好不好， 好啊好啊好啊， OK 多謝你， 多謝 你，拜拜， 繼續我們發聲， 好多謝你的支持，感恩感恩，好拜 拜， 好啦，聽完達達的電話，我們聽下一位的益友的電話啦，啊，好多謝大家的、支持啊嚇、啊！電話就係正在接通當中。早晨，點稱呼咧？